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平庸，平过增添岁月的骄傲， 栀子蓝蓝，

心里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情哟。

地的和平，才想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。

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。